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老公，晚上要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中，董酒好喝，醒酒快。董酒窖藏系列，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来关注图书方面的消息，园林方面的新书《东南园树》近日出版。本书是建筑界权威代表童俊向世界介绍中国园林古典之美的经典著作，也是他晚年在病榻之上用英文书写的最后一部著作。全书列举概述了中国东南地区具有代表性的20多处、40多座园林，由2012年普利茨克奖得主王树作序推荐。美国平面设计艺术家保罗·兰德的新书《设计的意义》以平面设计的实践为关注点，阐述了优秀设计作品的创作过程以及其中蕴含的激情，抨击了对流行和时髦的盲目追求，写作风趣而且富有启发性。艺术类新作《入泥》近日出版。在瓷都景德镇，除了熟练掌握传统技艺的老师傅，还有着一群做陶瓷的年轻人。在本书中，作者顾青访问了8位有代表性的青年陶瓷创作者和6位国内外业界的观察者，以他们的作品经历和思考，勾勒出当前中国日用陶瓷设计与生产的面貌。历史类书籍《中世纪人》由时代华文书局引进出版。本书作者英国学者艾琳·鲍尔通过账本、日记、书信记录、遗嘱以及其他一些权威的文献资料，生动地再现了中世纪时6个人的普通生活。通过生动的插图和作者幽默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中世纪农民生活、修道生活、羊毛交易、威尼斯与东方的贸易活动、中产阶级的家庭日常等。学术随笔《恍惚斋两宋史随笔》中收录作者张邦伟文稿39篇，分为笔谈、札记、序跋、书评、译旧、自述6集。笔谈就当前宋史研究中的一些热点问题略书管见，札记收录沿袭钱大新、钱穆论著的读书报告各2篇，序跋收徒7篇，书评收录文稿7篇，追忆涉及蒙文通、邓广明等史学大家的治学方法，自述讲述了沿袭宋史的历程和心得。系列小说《后土》是作家李锐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8届中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后土》收录的小说代表作有20篇，包括《后土》《古老峪》《二龙戏珠》等。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年是我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新中国文物工作的开拓者郑振铎先生诞辰120周年。故宫文华殿正在举办郑振铎纪念展，展出文物共128件，都是从郑振铎先生捐献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中遴选出来的，其中包括9件一级品。展览将持续到下月20号。法古禅心纪念李苦禅诞辰120周年艺术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展览除了展出李苦禅的100多件不同时期的精品之外，他的论话手稿以及他与一坛宗师齐白石、徐悲鸿的往来信札也将亮相。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14:0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目前呢，本市天气是以晴为主，空气当中呢还有一些浮尘，预计午后浮尘逐渐的减弱消散，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会转好的。天干物燥，加上有一些浮尘，外出呢，请您要佩戴口罩，注意补水保湿。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风4级，阵风6级左右，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三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号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号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855530566，01855530566， 活动详见店内。 这房子住了10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3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85553056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3天老房变新家，0185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家 有多大？ 有多大？ 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回家，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的天气非常的好， 是因为昨天晚上起风了。 是风大呢，这体感就凉了许多。 是的，而且今天上午我在上节目的时候报天气，说阵风能够达到6级。 是吧？ 是， 哎呦天！但是好消息是，风慢慢的会减弱。 嚯啊！我还是希望风一直不要停。 但是说天儿依然还是维持不错 啊，那就好，那就好。 就是这，因为风夹杂了一些浮尘 啊， 这浮尘呢会慢慢落下来啊，算是尘埃落定。 是是是， 天儿也会越来越好。而且据说这个周末，就周二就开始想周末的事儿，说这一周啊，接下来这几天天儿都应该还不错 啊，算是风和日丽。 是的，是的。但是这天儿啊，这个随着这个冬天嘛，慢慢的也开始进入到比较寒冷的时候。 是的， 即便家里边有暖气，您早上比如说去到阳台，阳台一般都会带一个小的那个这个不是阳台，这个厨房，厨房会带一个小的阳台，而且那边呢窗户啊什么的，它会相对透点风， 有一点凉。 早上到厨房去做早餐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冷，确实是有点冷。 是 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聊的呢，是跟冷这个相对的，是特别温暖的一些小东西。 厨房 是厨房里边用的一些温暖的小家电、小电器。 我天哪！哎，你先说你在厨房都放什么小家电了？ 我给你数数我们家有什么啊？ 嚯，那看来真多嘿。 我们家有那个炖盅。这叫电炖锅还是叫什么？ 电炖锅， 我们管它叫炖盅。就是那种隔水炖的，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可以插上的。 睡觉之前你就把，比如说我现在啊天干嘛，弄点什么红枣啊、银耳啊、枸杞啊，啪放在里边，一晚上的时间隔水炖，它那个水一点都不会少啊，就那盅里边的水一点都不会少。到了早上的时候喝的热热的一碗银耳羹。 哦，还不错。 有那个煮蛋器。 煮蛋器， 对，原来我们家有6个的，一个叫小贝尔，就那个 Little Bear 那个牌子的，现在换了一个牌子的。我们家买的那个是4个的，就正好蒸4个蛋。而且那4个蛋蒸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首先定时，比如说我也是晚上放上它，第二天早上你吃到的蛋是温乎的， 哎呀，这个厉害了。 对，就是你甭管什么时候你吃到的都是温乎的蛋， 嗯， 而且那个里边的黄您是可以设置的。 哦，就比如是嫩一点的老一点的。 哎，对对对对对，嗯，还有面条鸡， 哦，这比较占地儿，嗯， 破壁鸡 啊，这个有 榨汁鸡， 嗯， 小烤箱， 嚯，哦， 面包鸡，就是那个烤面包，也叫那个多士炉 啊，就不是那个摁下去啪自己弹上来那种， 就是那个 啊，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啊， 就是那个，小电器，我想还有什么，也就这些了，七样。 嗯，现在那比如说煲汤的呀， 啊， 弄米饭的呀，什么这些也应该都算吧， 啊，电饭煲那都不算了 啊，那都不算， 就是，那太常见了， 啊，好吧，啊，好吧， 那些我都不算了， 啊，好吧， 就是经常，不能说经常用啊，挺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些小家电， 嗯， 在我们家基本上都是站的还挺齐的， 啊， 对， 我们家除了你刚才说的这些以外还有一个电水壶 啊，那我们家也有，真的是， 因为它就放在厨房嘛。 对对对对对，嗯，啊，看来咱们家里边都会有这么几样东西，啊， 类似类似。 这个来，今天我们也聊一聊您厨房里边一些温暖的小家电啊， 嗯， 尤其在冬天的时候，您觉得哎呦特好使。平时在春夏秋的时候，可能感觉没有那么深刻， 嗯， 但是到了冬天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呦这东西真好啊。所以今天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您家里边有什么样的一些让您感觉到温暖的小家电。当然了，您可以去表扬它、夸赞它， 嗯， 也可以吐槽的。你说，哎呀，买了这不好用啊，这也可以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当然今天我们还请来了一位专家一块儿来跟我们聊聊。比如说您家没有，听我们说完了之后，您觉得挺好，我要买一个，那怎么选呢？怎么挑呢？让他来给您支支招。我们请到的是北京欧美家电商贸有限公司北京区的产品部的经理刘海，欢迎刘海。 谢谢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好， 哎，刚才我们俩说的家里的厨房的这些东西，你觉得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加吗？ 基本很全了。加也可以加，但是如果说一个厨房有这么些家务事儿，应该是一个很 挺够了，是吧？ 对对 对， 是 对对对 对，不错了， 至少照顾的不错， 对对 对， 是， 对 对 对， 嗯。但是我觉得还可以加个咖啡机。 哦 哦， 嗯，对， 主要我们俩没有这个习惯， 对，我们都喝花茶。 冬天的时候，那个周末，这个迎着太阳睡个懒觉，然后暖暖的，早上起来。用您说刚才说那多士炉烤个面包，然后来杯咖啡， 嗯， 然后冬天这个周末， 嗯， 温暖的周末这么度过， 嗯，还不错，嗯， 对对对， 还不错。 你那是美剧情节，我告诉你， 是 是 是， 是不是？ 我们中式的就得来一杯花茶。 对，我们那个多士炉里边放的也是馒头，烤一馒头片，是不是？ 也行。 我真在家试过，就拿那个烤馒头，但是就有点不好弄出来，就您得使筷子把它。弄 啊， 因为它小啊， 嗯，因为 个儿不够啊。 您买的是那个，可能那个口比较窄 哦， 可以买一个口比较宽的啊， 嗯。哎，那就这样吧，咱就先从这个多士炉，就是烤面包机，咱们先从这儿说，好不好？ 好， 你们家有吗？ 有，这是必备的啊！我上学的时候就有了。 嗯， 原来我就感觉这东西，我在没接触之前，我觉得特神奇， 嗯， 就是它烤到一定程度，嘚儿。它就能自己跳出来， 嗯， 我觉得这挺牛的，嗯。这个后来我还专门研究了一下，我说这它是为什么能跳出来？原来它是也是有一个什么所谓的温度设定，它到那个温度的时候，它自动好像是断开，然后啪它就起来了，底下有一个所谓的那种搭链开关似的。 对对对，是的， 是吧？ 开关，对，它有，哦，也有是定时开关， 哦， 嗯，有的是那种定时的。 就是定时，我就烤多长时间，它自己就出来。 对，对是的啊， 哦， 哎，但是有比这个再高级的吗？ 哥说的意思就是出来之后啊，果酱啊、花生酱啊、辣椒酱全抹上了。 你那是又雇了一机器人。 多士炉的话，目前就是咱们能看到比较多的就是放两片，可能小小的，然后那个样子就是比较普通，方方正正，然后四方形，大概这样的机器。然后您说如果说再高级一点的话，可能就是赋予了一些颜值， 设计感可能会好一些，有一些大师设计的，然后或者说有一些限量款，或者说在这个基础上呢，功能上有一些延伸，比如说它可能会放的那个槽口设计比较深，然后上面可以带个支架，你说去烘面包之外，可以在那个支架上面做一些其他食物的加热也可以。 对，就类似于你把面包啪放这底下，不是摁下去了吗？ 对， 然后你上头有一个架子，在上头还可以再放一些东西。 对， 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啊，就比如说有些食物您不想烤得特别焦，就想就稍微回热一下，那个架子起这个作用。 哎，那个面包机其实现在样子还挺多的，尤其现在有一些咱们国产的品牌啊，国外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我没注意过。国产的有一些品牌做的特人性化，人家就叫什么呢？人家都不叫面包机，叫早餐机，就是旁边是有面包的，然后旁边还有一小锅，就跟过家家弄的那种小锅，小锅里边您可以煎蛋、煎那个肠，它正好那长度基本上可以做早餐肠的那个宽度，放在里边，您等于是插一个电源，您不用再开火了，直接在这上边就可以完成。比如我加一鸡蛋，比如我煎一培根，比如说我煎一香肠，然后再弄点蔬菜，整个早餐就在这个早餐台上就完成了。 对，是， 对，就有这些。对，你建议买这些吗？ 我不推荐， 我也觉得是 非常不推荐，因为它，本身那个就是集成度比较高，然后里面的其实工艺做的不是很好，一般大的品牌的话不太会去做这么高集成的东西。 哎，你说一个多士炉就是烤面包机。它的工艺到底体现在哪儿呢？ 加热部分是比较核心的，这是最核心的一个部分，然后加热部分会影响到你这个烤的面包是否均匀，然后包括它的加热速度，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还有安全性，就是它毕竟它里面这个加热部分温度比较高，那它的一些它里面的一些比如说走线啊或者线路啊主板会不会受一些影响，就这方面是一个就是大的品牌可能会考虑比较多一些。另外的话就是它放到你家里之后能不能跟你的家庭环境融合，或者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说今天的主题是冬天，那你放到家里以后会不会给你一种温暖的感觉，就是这就是一个它的附加值，就是设计，大概就是这几个方面吧，因为这个产品比较简单。 所有的这些比如说厨房的这些小家电，你比如说像那个煮蛋器啊等等，这我觉得这个也还 OK 吧，但是像烤面包机啊，包括现在还有那个所谓的电炸锅 啊， 你懂 吗？空气炸锅， 哎，就类似吧，但是那里头你比如说你可以在那里头无油的弄薯条， 对 啊，然后还可以在里爱鸡翅啊等等，会不会这种电器都会很费电呢？ 如果一般加热类产品都会就是功耗是稍微高一点的，它就是您看它的那个功率就可以，一般这种电器的话都会比较直观的写着它的功率，比如说你像是您刚才说的空气炸锅可能是在2000左右，但是比如说我们家里一台大的烤箱，就是嵌入式的，就是60厘米宽60厘米高这样的大烤箱，它的功率在3000瓦，就是3.0千瓦，也就是这样，所以说这种功率大了以后工作时间长它就比较费电。但如果说一般，就比如说，就说您说使用空气炸锅，可能一般炸个薯条或怎么样，它其实也就是用个十几分钟、20分钟，大概就这样子。所以说这个短时间内的话，它不太会费很多太多。 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能耗费的比较多的，它用一些其实所谓的能耗。一方面是它产出的能量到底大与小，还有一个就是它在产出能量的同时消耗能量有多少。 对，是的。 所以关键它就是有一个排热，比如说就拿那个燃气灶来讲，燃气灶有两种，现在比较贵的一种是那个带冷凝的。它说冷凝是什么呢？冷凝就跟我们骑摩托车里边的，您是用水冷的还是风冷的？水冷的可能更好一些，它的制冷效果会更好一些，它发动机不会那么热。它那个其实就相当于这样的道理，就让它降温，就让它的机器降温，使它更高效的工作。我说那冷凝，那最后冷凝的那水呢？啊，你插一管直接通下去就 OK 了。像这种就属于它的能效相对比较高。但是我说能高多少倍呢？他说也不见得高多少倍，但会高一点。比如说这个，它耗费一天大概您可能是1度电，那个呢可能是0.8度，也就差不多这个样子，是吧？这个大洋说了，我们家有洗碗机，高级了。 哎，这洗碗机是我特想置办的一东西。 对，是的， 只不过就是家里没地儿。 特别好，那还是自己刷吧。啊，这真的， 好多人都跟我说洗碗机，就两拨人啊。身边的朋友有一拨人说洗碗机特好，而且我也亲身用过一次。 嗯嗯， 我觉得真是挺好的， 嗯， 尤其是你们家要请客吃饭， 哎，对对对， 一下来了，比如说十来口的人， 嗯。 最后那刷碗的是一个特别头疼 的 事儿， 是的， 本身你做了一天饭了，你还得准备什么的，最后你还得刷碗，刷完之后你都躺着都不想动了。但是呢，就是我也是去朋友家吃饭的时候，他最后就拿那刷碗机刷的，大概应该是半个小时40分钟吧，刷完之后那盘子什么的巨干净，一点水滴没有，而且都是温温乎乎的， 对对， 巨好。我说哟，真棒。但是我看了一下人，他因为是用的嵌入式 的， 我就回家找地儿，你知道吗？实在没地儿啊，他特别棒。风也说了，他说：“哎呀，你看你们家的家电还挺多哈，你们俩的生活特别精致啊，而且说，你们刚刚说的那些小家电，我是除了一个破壁机，剩下什么都没有。 不，至少有破壁机嘛。” 对对对，我们说的是那么多，真正用的没几个。 是 煮蛋器，我是到冬天才会拿出来，包括炖盅也是冬天才会拿出来。 嗯嗯， 春夏秋三季我基本上就是闲置在，很少用的，尤其夏天你起来喝口热都受不了。 哦， 就是冬天你刚起床的时候你是需要一口热的，这个就正好了，能够就照顾到你了。对吧，来吧，咱们这个接着往下聊啊，聊一些这个多式炉。刚刚咱们说了，首先您要选一些品牌的， 对， 其次呢有一些大品牌它会推出一些限量款的啊，觉得很好看的一些， 有设计感， 对，您可以选择这些。那其他的还有没有，比如说你刚刚说了，说那口是不是太大，还是什么我选的那口太小，那我们在选的时候要把口选的大一点还是小一点，是越大越好， 也倒不是说越来越好，就是说其实大了以后会比较方便，就比如说您刚才说，就是您放 馒头， 比如说我们要烤馒头的时候 啊， 这个会比较方便一些。另外，就是我们现在去看，比如烤面包的时候呢，一般是买现成的那个切片吐司嘛，它其实切的比较薄，但是，如果说就是我们家是自己做面包，但是这个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需要自己去切，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切的就没那么薄，我经常会遇到过，就是。我媳妇儿把面包做好，我去切面包，然后我就尽量去切得很薄，但是呢，发现还是不够薄。 哦， 我那个窄的就是放不进去，然后我烤完之后就嘣就蹦不出来，蹦不出来之后呢，就会导致它烤糊了。 哦，就堵在那儿了。 对， 所以相对大一点，可能就是适用尺寸会更多。 是的， 仅此而已。好的，来，接下来咱们来说说煮蛋器。煮蛋器你们用的多吗？ 我用的还行， 还行吗？ 我那个是5个的。 哦，五个的， 对，自己转的那种 Little Bear， 什么牌子我想不起来了，反正是5个的， 估计是啊， 是 那 Little Bear 可好， 就是那个带计时的嘛，然后就跟那个小炸弹，踢踏踢踏 啊，对对， 最后噔一响，好了， 对， 很简单， 对， 这个东西， 对对对，是的， 我一直以为煮蛋器是一个新兴的东西，就是刚出来的东西，后来我一查资料才知道，人家煮蛋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哟，是吗？哟，这个、 我都当时疯，我天哪！100多年前，哥们儿就研究，而且就是德国研究的，就是当时就可能是一个比较较真的贵族，人家可能挑那蛋，我记得是哪部影片刚开始的时候，是好像是一美剧，刚开始的时候是一侦探坐在那儿就在那儿挑鸡蛋，就说这个不行，说两个鸡蛋不一般个儿，然后再换。啊，就到处找鸡蛋，找了两个之后呢，再煮，这两个煮的这个温度不一样，啊，就挑到这种程度，然后呢，100多年我估计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就特爱吃煮鸡蛋，蒸鸡蛋、煮鸡蛋什么的，他就发明了一这东西，包括在很早之前的时候，煮蛋器旁边会配一个，现在都合在一块了，配一个那个也跟蛋似的，一个定时器，啪，你一定时。到了那个时间，就震了，你就知道啊，这蛋熟了。 现在是一体的了， 现在是一体的了，全部都能弄到一块儿。我觉得煮蛋器特好，如果爱吃，尤其现在健身人士比较多啊，建议您家配一个。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它在早上的时候是有保温功能的，您不会吃凉了。而且呢，有很多朋友说，那我直接开锅煮不行吗？也行，但是呢，相对您等的时间会长一些。怎么说呢，我

这什么问题啊？有没有什么品牌可以推荐？比如说它的那个温度控制是比较好的。你先说说怎么为什么越往后烤越糊、啊、 是不是调节那个档调的？ 我觉得那个这位听众他应该是说是那同样一个档，然后呢就是越往后越糊。一是因为这样，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放进去那个面包片，这个时候呢那个加热器它是室温的，它没有加热，然后这时候出来了，出来之后可能这个成色是 OK 的，但是它放第二波的时候呢，这个加热片 已经 很热了、 哦、 温度已经很高了，然后放进去、哦、烤完之后放第三波的时候，这时候更热了， 嗯， 然后所以说就越往后越糊，可能糊到第四第五波之后呢就不会再糊了，可能就是维持那状态， 哦、 嗯、就是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嗯、 那有什么品牌可以推荐一下？ 推荐它可以试一下 SMAG 的 SMAG、嗯嗯都好在哪儿？就不会糊吗？ 嗯，对，是的，它的就是无论是它的这个槽口设计宽度，还有就是加热片跟这个面包的距离， 嗯， 也是有考究的设计方面。另外就是还有就是它的一些温控。 哦，嗯、多少钱啊？ 1000多一点。啊， 怪不得，这我能买那100多，真的 要我那能买好几个。 不过确实 SMAG 那个好看啊， 嗯、 而且我看过他们那个有几个大师款。好像是今年出的吧？ 对，今年出的，嗯、 就是他画，就是好像是请的大师给手绘的，还 是 怎么 手绘的， 对吧、 嗯？ 那个巨漂亮，但是好像没了，是吧？大师款 就 是限量的。 那个、 嗯，好的啊、嗯、啊，您可以换一个大品牌的，好吧？今天咱们聊的是在冬天的时候能让厨房瞬间温暖起来的一些小家电啊、 嗯。 刚刚我们聊了聊多士炉，聊聊煮蛋器啊， 嗯， 接下来咱再聊聊别的，比如说。那个小烤箱我觉得这个不光冬天了， 嗯， 就是家里边如果您没有买那种嵌入式的，因为不可能所有的家庭厨房在最开始都弄一个烤箱进去啊，它也是慢慢才开始接受这东西，但是大家用了烤箱之后你会发现方便， 好用， 特别方便，尤其是我就不说不光是减肥人群啊，您有很多东西烤出来您会觉得不仅有滋有味，而且它热量控制也还不错。 嗯， 最关键是喜欢吃串，喜欢吃烤羊腿，喜欢吃烤虾、 嗯、 烤金针菇、烤鸡，都那种就是这种朋友弄一烤箱，哎呀绝了，真的。我现在我们家除了那个灶是用的比较多的，第二位就是烤箱，我几乎什么都烤。前两天上火就是因为烤红薯烤的太多了。 嚯、 哦！咱们这一次因为延庆不是 对对对 受灾 了 嘛， 买 了，然后那个有很多的红薯就是囤在那边了、 嗯， 但是因为气温骤降，它要到了零度之下呢，它那些红薯就等于坏了， 哦、 所以呢，我们就整个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跟就进行了一个帮扶。 嗯、 一开始我就是抱着是帮扶。啊，我就啊买点来帮帮人家。后来我发现，哎呦，人家那红薯可好吃了，就烤完之后，它那皮儿全部都是和肉是分开的，又烤的巨好。我连着吃了大概3天，但是告诫各位啊，烤红薯不要连着吃，真的会上火，嘴砰就起泡了，然后嘴里全都长。 对，而且容易促心。 啊，对对，烧所谓烧心嘛， 对， 是吧？红薯吃多了就是这样， 嗯。 但是我觉得电烤箱真的可以在家里边制备， 非常好用， 是吧？ 是的， 嗯。哎，那电烤箱怎么选呢？ 烤箱的话，就是还是推荐大家关注一下，就是它的一个安全。就是烤箱如果它做小了之后呢，它那个就是这个门关门之后，可能有的会关不严，导致会有热量散发。 嗯， 但是散发的话，其实这个功耗是一个方面，其实最重要的是还是可能对我们。比如说容易烫伤什么的， 嗯， 关注一下那个门是几层的，然后是不是热反射玻璃的，然后那个这个它箱体的那个隔热性好不好，关注一下这几点， 嗯， 我觉得这是挺重要的，因为我们烤东西是，烤出来东西很好吃，包括刚才夏明老师说的时候，这个说烤羊腿，这哈喇子流出来， 对对对对对， 但是就是咱一定要就关注安全性，这个产品的安全性，然后有没有什么认证啊？就是您刚才也提到过，就是认证问题、安全问题，包括它的箱体啊、材质啊、厚不厚实，然后这个玻璃门关的严不严？ 嗯， 然后缝隙大不大？ 这个是我们能够辨别出来的， 对，肉眼可以看得出来， 就能看， 你拉一下门也能看得出，也能感觉出来。这个它的铰链如果劲儿大的话，它就是关的会比较严，不会有一些热量散发， 就不好开的那种，反而是好的， 对， 是吗？ 就关的时候，就有的时候它是这样，它是有两个行程，一个就是 合死的时候呢，这个行程是拉的比较紧，但是你开的时候呢，当你开到比如30度以后，可能就不会那么紧了。 嗯， 这时候它两个行程，所以说就看这几点吧，主要是那个门，烤箱门。 明白。 烤箱门的话，看它的那个热反射做的好不好，然后这个玻璃是不是就是耐热，或者是不是钢化的，然后玻璃门内层有没有热反射的一个涂层，一般好的话都会有热反射涂层，一是保温，不让热量散热往外散，另外的话就是还是保护你，就是我们在烤了时间比较长之后，比如说你要说烤红薯至少烤个30分钟，但是这30分钟之后呢，这个玻璃门是不是热的，如果很热的话，它热反射做的不好就很热，可能不小心 就是在外边的那个 是 能摸到的。哦， 对，是因为烤箱咱们烤东西可能烤肉质的产品的话可能就是时间不会很长吧，可能就是十几分钟20分钟差不多，但如果说您要是烤一些就比如说烤红薯啊，烤面包这样的，可能时间稍微长了，那长了之后呢，对这个机器的一些要求就会更高了。还是要注意一下这几点。 好，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的朋友可能微波炉啊和烤箱啊，因为长得都差不多嘛，小小的方方的，很像，但是呢，我看到的大多数的，比如说微波炉，都是侧开门的。然后烤箱呢基本上都是 上开门 从上面啪往下边一拉，这是为什么这么设计呢？还是我其实做个侧开门的烤箱也没问题呢？ 其实也有这种上开门的微波炉，也有。比如嵌入式的微波炉也有上开门的。就是也不一定，只是说大部分的话可能微波炉，因为它微波炉本身腔体不是很大嘛，可能就是都是这样的设计，就是有一个按键一按门就弹开了。如果是需要弹开这样门的话，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个侧开门的设计。因为烤箱的话它不需要弹开，是我们手拉开的。手拉开的话，可能就是一般这样的上下这样的一个活动，会比较方便，可能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还有就是烤箱，因为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加热的装置嘛。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比如说有石英管的，有金属管的，这两种呢，我们怎么选，哪个会更好一些呢？ 一般的话，如果说咱们想要那种，就是接近于这种烧烤的感觉的话，是需要那种金属管的加热丝，因为金属管的加热丝的话，它是跟烤箱加热丝是差不多的。因为烤箱的话这种金属管加热丝它温度会更高一些，石英管的话可能温度到不了那么高，一般的话我们会在微波炉里面会看到这种石英管加热丝。像比如说我们就买一台微波炉，它这个微波炉说它上面上带一个加热功能加热管，那么这个管就是石英管，就是它的就是这种烘烤的这种达到那种烧烤的感觉，那肯定还是金属管会好一些。 明白了。好的。 比如说给什么食物上色啊，焦焦的感觉啊，这种的一定是金属管。 好啊。这个烤箱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在家里边备一个啊。尤其喜欢吃这些烧烤类的东西的话啊，特别好。 是的。 其实接下来我们想聊聊咖啡机，但是我觉得咖啡机第一种类太多。第二呢，可聊的也比较多，咱们稍往后放一放，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可能哪天咱们单拿出来一期聊一聊咖啡机啊，比如说它有手冲的，什么胶囊的、意式的、美式的等等，好多种， 太多了。 回来咱们慢慢聊。 好， 咱说说电水壶呗，这个家家都会有。 对，是， 但是除了形制上的不一样，就外边外形不一样，那电水壶还有什么不一样吗？那有的挺贵的。 对， 有的倍儿贵，几 千块 钱也有。 对， 比如说 SMAD 的这个多少钱？ 这个就是1000多一点。 你看， 有两种，一种是带温控的， 就是 SMAD 都是1000多，是吧？ 对，是的。 好，咱不说这，咱还有便宜的，比如说几十的也有。 对，是 的。它的差别在哪儿？ 我觉得就是，当然我之前也有自己选购这个热水壶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当时看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我们去实体店去观察这个东西，首先是材质嘛，就是外观材质这方面还是差别挺大的。就是塑料的就不推荐了，但是有些那种金属那个虽然金属机身，但是它带了一个塑料的一个透明的一个小窗口，我觉得也不推荐，它毕竟是要跟金属结合，它还是需要有一些化学东西去做一些粘合。 你说那小窗口就是看它的水量 是 多少， 对，是 啊。 我觉得就是咱们挑的时候就整体的一体的这样的一个不锈钢材质的就可以了。可能有的它为了做的好看，它外观 可能不是不锈钢，但是它通体里面是不锈钢，我觉得是 OK 的。 嗯嗯。 然后看它的材质，材质不锈钢也分369等， 嗯， 到底是不是那种实用级别的这种不锈钢，这也挺重要的。 嗯。 因为之前咱们有一个国产品牌不是爆出来那个不锈钢是含有什么什么， 对对对， 含有锰吗？ 对对对。 然后这个其实，因为我们烧水基本上天天干的事儿， 嗯， 对吧？天天我们是烧水、泡茶什么的， 嗯， 泡花茶。 对， 嗯， 所以说这个还是要特别关注一下它的材质的。 嗯， 嗯， 嗯。 然后另外就是材质这块是我觉得是占了我购买这个水壶的应该是80%吧。 嗯。 然后其他的可能是会我再考虑一下它的温控、加热速度，因为加热速度也很关键的，因为它的加热器不一样，功率不一样，会导致加热速度不一样。有的可能你烧一壶水，同样1.5升或者2升水， 嗯， 可能是这5-6分钟的，真的有这样子的，会很慢， 嗯， 有的很快，很痛快，很快烧完了， 嗯， 就看一下这方面，然后再看，其实，速度高了以后的功率高，有的时候可能声音会比较大，要看它的这个整体的做工，然后工艺好的这个产品的话，它虽然加热速度快，但是它也声音也很小， 嗯， 会有这样的，然后再看，再延伸的话，可能就会看到。它会不会有保温功能？ 对， 嗯，然后现在就是，可以看到 SMAG 的它的烧水壶有一个，就是一个多温度的温控， 对， 从50、60、70到100都有， 有一小滑杆儿， 哦，是的， 对， 那个方面在于，就是我们，比如说家里有小孩的泡就冲个牛奶，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的温度不能太高，50差不多 OK 了。然后比如说有些健身的一些人士，他要去冲个蛋白粉， 嗯， 也不能温度太高，大概也就是这60左右。 嗯， 就是温度它区间选择多了以后呢，可能我们去用的一些冲泡这些食材的时候，可能我们选择会多，更科学一些。 但它也不是反复加热是吧？ 它不会加热开。但是如果温度下去， 哦， 像 但是它会保温， 对对， 嗯，好吧，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继续聊一些温暖的小家电。谢谢刘海， 谢谢大家。 哎，我是夏明， 谢谢， 我是王威， 接下来开心茶馆。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吉祥的词儿哈，像财富啊、贵重啊、喜气等等，满满的全是美满吉祥的寓意哈。更是有很多的小夫妻呢打算在猪年啊生一个金猪宝宝，那要是能生一个双胞胎宝宝就更有福气了。不过呢这可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哈，但是呢接下来要跟您说的这个金猪双胞胎宝宝啊，这可是人人都有机会收藏到的，那就是喜气洋洋的双胞胎猪年生肖纪念钞。这生肖纪念钞啊，大家伙一听都明白哈，可是这双胞胎又是什么意思呢？您别急哈，听我慢慢给您讲。前段时间呢，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这两家不同的银行呢，发行了两枚一样的猪年生肖纪念钞。这两枚一样的不就是一对儿吗？所以呢，被称之为生肖纪念钞中的双胞胎。那一说到生肖纪念钞啊，向来都是被誉为收藏界的风向标。那么今年发行的猪年纪念钞是否也是有着强劲的收藏势头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联系2019己亥猪年澳门生肖纪念钞生肖福钞贺岁珍藏册发售中心的胡老师，来给大家揭开猪年纪念钞的真实面纱。胡老师您好。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胡老师，刚才说了钱币中的双胞胎哈，大家可能还是不太明白哈， 嗯， 那这双胞胎的特别之处到底是什么呢？我在这边还是首先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哈。 嗯，好的。 首先呢，己亥猪年纪念钞呢是由两家银行，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与大西洋银行啊分开发行的生肖钞组成，但是呢，他们的这个生肖主图案，啊，完全相同，面值也完全相同，只在发售单位啊和编号等方面有所不同，每两张成一对，所以呢，它是被称为双胞胎纪念钞。那么这套纪念钞共由10对从0到9连号的纪念钞组成，也就是说啊，20张啊，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哈。那么胡老师，这套纪念钞具体有哪些亮点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您给我们详细的解答一下。 嗯，好的。首先呢，我们从题材方面来说啊，生肖纪念钞呢，向来是具有公认的收藏价值的啊。 嗯， 大家可以去咱们北京的马甸十里河这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啊， 对， 就能发现啊，像生肖邮票啊，嗯，生肖纪念币啊，都是收藏市场的热门 抢手。 对，那这套藏品更值得大家关注的是